幽默的人都怕误会，这种称谓，这一刻把我当成谁，不如白费。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，就剩我一个人，能不能全身而退。有没有真实可以退，如何应对，早知道我何必流泪，我自以为 都习惯这个故事已经结尾，连错也错得这么美，任谁都会。 有没有人比你懂我的防备，还是会笑我傻到以为这真心的话不能给，多残忍也都自己安慰。有没有人比我更惭愧，越热烈越沉默以对，别看我我不难过，只要你记得我来过。 有没有真实可以退，如何应对，早知道我何必流泪，我自以为 不习惯这个故事已经结尾，连错也错得这么美，任谁都会。只要你记得我来。